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19章，我就冇再同女叔拗几句，喺途中我就晕咗啦。喺呢个迷迷糊当中，我觉得自己俾人摆咗上张床上边，隐约之间仲听到陈老爷子同埋女叔喺度讲嘢。陈老爷子又话：， 哎呀，系俾呢个尸毒所伤，好彩嚟得切，唔紧要啦。 女叔又讲：，啊，咁我就放心啦，仲系请你快啲救佢啦。跟住周围就安静咗落嚟。冇几耐，我啊夹硬擘开对眼，睇见陈老爷子手里边攞住一只大嘅土碗，右手就攞咗个布袋，就坐咗喺个床边嗰度。我一睇，发现嗰个土碗里边装住嘅系一啲白蒙蒙嘅米汤咁嘅嘢。 早前嘅医师毒嘅秘方，饮啦！ 呢一碗汤咁样灌落去。冇使几耐，体里边沸腾住嘅毒液就好似淋咗一盆冻水咁，我成个人即刻就清醒咗好多。呢阵时见到陈老爷子喺个布袋里边攞咗好似巴掌咁大嘅一个陶罐子出嚟，佢啊叫阿女叔将我上衣啊除咗落嚟，可能系想同我处理嗰啲外伤啦。只见嗰个陶罐子打开咗之后，里边仲装住水嘅。而喺啲水入边有一嚿黑蒙蒙咁嘅嘢，仔细一睇，竟然系一条一条溅埋晒一齐嘅黑色奇乸。呢啲咁嘅奇乸同我哋平时见嗰啲咧就唔一样嘅，平时多数咧都系灰黑色，而且间中咧仲有啲花纹嘅。但系呢一啲咁嘅奇乸咧，黑到好似墨咁，个身体啊细长，喺个水里边系游住噶噃。我知道民间呢是有用呢个奇乸嚟吸龙血毒疮咁嘅伤嘅，甚至到呢陈老爷子是想用呢啲奇乸嚟同我吸毒，但是我睇住啲嘢不禁得真係头皮发麻。陈老爷子就和善咁笑一笑讲： 哎呀，唔使驚，呢啲咁嘅奇乸呢就同外边嗰啲唔一样嘅，係我哋自家信仰嘅。其他嗰啲奇乸根本上唔吸尸毒血嘅。 一路讲，佢哋一路捉住嗰啲奇乸就放喺我个心口上边，一阵冰凉滑溜溜咁嘅感觉。我不由得个谂到，如果俾着豆腐，肯定吓到又濑尿噶啦。呢啲奇乸咧就喺个伤口上边躝咗一阵间，好快就各自各揾到个满意嘅位置，开始就吸血啦。倒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随着那些时间的流逝，我身体就觉得轻松了一些。这一边呢，女叔就希望等陈老爷子亲自出山来收拾那些练尸，那就无需到要在那耍刀弄枪了。练尸一脉呢就自有秘术，也都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不过就听到陈老爷子讲， 这毒尸呢对你哋嚟讲就系比较麻烦嘅，佢全身都系毒，嗰啲皮肤亦都唔能够触碰。不过啊，我呢一把咁嘅老骨头，实在咧系唔方便远行啊。 停一停，佢浑浊嘅眼里边就闪过一抹嘅光彩，讲： 不如我教你哋一个方法啊，如是练尸。 女叔一听就大喜啦，佢就讲：咁如果能够系咁，真系感激不尽啦。陈老爷子啊，摆摆手讲： 不过咧，练尸一术都系一脉亲传，想要学到呢啲咁嘅法门，就要拜喺我嘅门下。 呢一话一讲，女叔同我即时窒咗一窒，面面相觑，一时都冇办法言语。陈老爷子一见到，佢就叹咗口气讲： 唉，我个仔真系太过老实啊！我练诗一默传到佢手里，可能就系要衰败噶啦。等我冇颜面去对先祖啊！你哋两个如果有一个愿意拜喺我嘅门下，传承衣钵，我呢一次就算搏咗我呢条老命，亦都一定助你哋达成目的嘅。 我心里边就唏嘘咗一下，不过讲实话，喺外人睇起上嚟咧，呢一个学习练师之术，大概真系好了不起，或者系好神秘。不过我亦都算系半个行内人啦，自然啊知道其中嘅门道啦。练师一脉讲求咧系与人为善，再加埋练师之术系选天得嘅，所以咧就好难大富大贵，稍有一啲不慎就会死于横祸，而且又有边个系愿意成日都同啲尸体打交道嘅？未等我开口，吕叔就讲啦：啊，你如果唔嫌弃嘅话，我愿意拜你为师。陈老爷子一听到，佢又唔系好有起色咁啊，佢又拧咗拧头，叹气咁讲： 唉，年轻人，我啊唔呃你哋啊，如果拜入我练师一脉咧，就要过三关嘅。 跟住佢就讲起咗呢三关嘅来由啦。呢三关当中，其中两关也罢啦，最难嘅就难喺第三关。呢、这个第三关咧系练师嘅基本功，要落重油啊。呢、这个落重油系点讲咧？所谓嘅油咧，指嘅就系师友。练师嘅人要同尸体打交道，需要服食祖传嘅老师油，咁之后人身上就会透出尸气，咁样样咧就唔会同尸体冲撞啦。但系你一旦服咗呢啲老师油咧，人就会慢慢产生一啲变化嘅噃。呢啲变化咧，有啲系比较轻微嘅，系身体嘅变化，譬如你会变得干瘦咧、发黑咧，甚至乎即刻会现出啲老态添。仲有咧，就系性情上边产生变化啦。咁究竟变成点样样，就根据各个人嘅体质都会唔同。嗰啲咁嘅老师油咧，系祖传老师嚟熬出嚟嘅油。饮落去就相当于打咗一道印记，系冇办法后悔嘅。陈老爷子虽然咧就求徒心切，但系佢亦都系一个老实淳朴嘅人，将其中嘅厉害一一同我哋讲，从头听到尾，呢一个练师已经系唔符合时代嘅潮流，一系唔能够敛财，而且咧仲会对自身系有损。如果咧比咗系古代，咁啊，真系一门养家活口嘅一个铁饭碗，但系嚟到而家就系一门赔本嘅买卖。呢一个吕叔求先啊应承得爽快，我谂佢原先系谂住咧呃阿陈老爷子办事，依阵时一听话要举行入门仪式，佢系有啲坐唔住啦。睇见我哋两个人嘅面上咧有呢啲咁嘅迟疑神色，陈老爷子啊叹得口气讲。 唉，算啦，我亦都唔难为你哋，今晚就到呢度休息下先啦，我听日跟你哋去行一转啦。 我心里边就好感激，心谂到如果呢一件事成咗，咁真係要好好多谢呢一位老人家至得。心口上边嗰啲奇乸咧，一个个已经吸到胀卜卜嘅圆碌碌，睇起上嚟又好鬼核突。陈老爷子就将呢啲奇乸一条一条捉翻落嚟，放翻落个瓮嗰度，然之后就拖住佢呢个老迈嘅身体，慢慢就翻去自己嘅房间。我同阿吕叔就逼喺一张床上边休息，两个人都冇咩好讲，就各自瞓觉。第日一早， 陈老爷子就孭咗个竹制嘅小背囉，然之后就跟住我同阿吕叔向住村外边嘅马路口就去。沿途就引嚟一啲睇热闹嘅村民呢，有啲人就大声咁问阿陈老爷子： 哎，我话阿老爷子啊，你两位系边度嚟嘅客人呢？ 睇佢哋嘅神情啊，有啲阴阳怪气，似乎系同阿老爷子关系又唔系几好。陈老爷子就真系好和善，佢对住呢啲人啊笑都笑唔出嚟，干巴巴咁讲： 我家天德喺外边识嘅朋友。 嗰个人啊，吁咗一声讲： 啊，睇佢哋嘅打扮啊，真系叻人嚟噶嘛！嘿，你屋企嘅僆仔啊，真系有出息啊！ 陈老爷子嘅面色啊，唔系几好睇，哼咗一声啊，耷低个头啊，向前走。一路行呢，就好多都系咁样样嘅乡亲，睇个样，陈家喺呢个地方啊，真系唔系好受欢迎啊！正喺度等车嘅途中，又撞到咗一个喺度搞嘢嘅人。嗰个人又系阴阳怪气咁讲咗一啲唔着调嘅说话，同之前嘅嗰番话都差唔多。呢下我真系忍唔住啊！我冷笑一声，正想开口，吕叔就挡咗我一下，对嗰位乡亲啊笑笑咁讲： 我哋系天德嘅朋友，路过佢家乡，顺便嚟睇睇老爷子嘅。老爷子一个人喺屋企，大家乡亲乡里嘅就多多照顾啊！ 一路讲就一路同对方啊递烟。啊，呢条友仔我记得佢系唔抽烟噶，呢一包烟啊明显未喐过，亦都唔知道咩时候买嘅。嗰一位老乡亦都冇咩见识，一见到吕叔嘅气派，亦都被窒住咗。佢又感叹咁讲：， 谂唔到啊，天德喺外边啊，仲咁有出息啊！以前啊，真系冇睇出嚟。陈老爷子，你以后就享福啊！ 陈老爷子啊，笑咗一笑，呢一次系发自内心嘅笑，为个仔啊感到自豪。我心里边呢就有啲唔系滋味，亦都唔出声。后尾上咗车，我暗暗同吕叔讲：，求先你使乜对啲人咁客气啊？吕叔个微微一笑讲：有说话话呢，远亲不如近邻啊嘛。我哋迟早就要走㗎喇，能够为老爷子争一时之气，争唔到一世嘅气。如果真係搞起上嚟嘅话，我哋走咗之后，老爷子嘅日子咪真係好难挨。我心知道吕叔讲得係有道理嘅，暗暗就话自己呢一次真係疏忽咗。如果求先唔系吕叔拦住嘅话，我可能真系要揼嗰条友。咁样一谂，不由得谂起咗陈天德，心里边就更加鄙夷。讲起嚟，陈天德之前亦都算系一个可怜人，而家变成咁样嘅模样也罢啦。但系留低一个咁嘅孤寡老头，一个人喺屋企又不闻不问，实在又真系可恨。架车啊，约莫行咗半粒钟，就到咗镇上边。而家系白天，唔適宜呢就有啲咩搞作嘅。我哋放低啲嘢，陪老爷子喺个镇上边就逛咗一圈，饮饮食食。老爷子就好开心，等到我哋都稍为安乐啲。入夜时分就万籁俱静嘅时候，我哋就紧闭咗啲门窗。喺盗洞嘅入口之处，陈老爷子就摆好咗香案，上边就放咗啲嘢。一个干尸铃，一个方形嘅罗盘，一条红绳，一把刀，仲有一个大碗。我同吕叔喺旁边睇住，见到佢呢就攞起把刀，将自己嘅手掌一解，咁一啲咁黐粒粒嘅血呢就滴咗落个碗入边。跟住嗰啲红绳呢亦都放咗喺个血碗里面一浸，攞咗出嚟之后呢，一边就绑住咗个干尸铃。另外一头呢就放置咗喺个罗盘之上。我哋事先已经喺个盗洞嘅入口处就铺咗一块黑布，见到陈老爷子而家口中就念念有词，有啲神棍咁嘅味道。我亦都系第一次见赶尸匠喺度施法，同阿吕叔两个人企喺冇几远，亦都唔敢打扰，亦都唔知道佢究竟喺度噏啲乜嘢。好长嘅一段嘅，咿咿咬咬，真係听唔到，足足十几分钟。 女叔咦咗一声，示意我去睇下嗰张台。我目光向下一移，突然之间发觉嗰条大血嘅红绳嘅另外一头，竟然系喐起上嚟，好似条蛇仔咁，开始啊慢慢向前走啦。